来童话故事之中的小矮人，亦都可能是外星人。有五个巴仙的目击个案之中，见到一些比例细小的外星人，外貌是似人类，有头发，有面孔，但是皮肤比较黑。他们出现的地点集中在南美洲，在50年代出现得最多，近20年代比较少人目击到了。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V4， 神秘外星人。 好，我哋事不宜迟， 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 即刻要翻翻嚟吓，呢一个阿 Moon 继续， 好啦。咁實際上係做啲乜咧？佢有兩樣嘢好重，三樣嘢好重要。實際上咧，呢個頭先嗰個principle 嚟嘅啫。實際上第一咧，就要同我哋嘅領袖，各種嘅領袖，唔係一定政治領袖去傾啦，俾佢哋知有外星人想幫你啦。第二咧， 即係 official 企出嚟噶咯。 係直情即係可能單獨約會咁樣傾啦， 開會嘅 係啦係啦，開會或者個別打電話乜嘢都好咯嚇。咁啊，第二咧就係將整個地球裏邊嘅核武是中和了它，要做出一个方案是可以我们射出去都会中和了，至少局限在我们星球里面，而不会放到出去其他的星球。 控制我们 是啦，可能是拿一个保护网或者拿一个 screen。那它后期它还提到不知道哪一年呢就已经实施了这个网了，这个保护网了。那第三呢就这个很争议性，它就要希望可以鼓励我们做一个One World Government。 哇！呢样嘢简直所有邪教都想做到嘅嘢嚟嘅。 但系佢唔系净唔好断章取义，系一个 one world。 自创世以嚟就大班有呢个思想真系。 啊，唔好断章取义，佢未讲完呢句 one world government under 一啲 god loving scientists， 即系一啲好嘅科学家嚟到领导嘅一个一体嘅地球政府。 哇！咁嗱，好有问题。 好可能呢个 one world government 呢个字眼咧，就系因为外星人喺四几年就讲咗之后咧，我哋就将佢攞出嚟扭曲同埋抹黑佢。 哦，你意思就将而家个所谓一体化咧，就开始 即系呢个词汇成日讲噶嘛？ 而家好多， 点解就因为个源头 冇人讲呢个 term 咧？可能嗰阵时都。 咁嗱，呢个惯用手法，呢个其中一个例子，例如 Billy Mayer 嗰啲书咧，要影到虫洞或者影到啲咩恐龙时代嘅相咧，点解又话佢喺教科书又出现咧？其实系倒转嘅，佢哋见到 Billy Mayer 呢啲相咧，就摆佢上教科书。咁啊，又例如有一个个案系鱼目星乌毛啦，佢哋嗰个 logo 咪好似个王字咁样嘅吓，三画王。 系， 咁佢哋因为呢个个案咧，佢哋就太过盛行咧，佢哋将呢个黄字就 send 咗出去，俾好多嘅唔好嘅组织、负面嘅组织，我嚟做 logo。咁呢个手法成日都系咁噶，你讲啲咩 terms 咩 logo， 我就攞咗佢嚟抹黑咗佢先。咁样。 所以而家个 one world government 咧，就系当时可能呢一个外星人系想我哋地球人做嘅嘢嚟嘅。 系啊，呢个梗系五几年啫嘛。 即系你讲紧去五个大厦嗰阵时。 是啊，是因为 是啊，即五十年代啦。 好啦，咁佢讲好多嘢啦，嗰次会面又话佢哋1953年呢就已经喺地球上空呢就摆咗一个地球中转站嘅好大型嘅太空船。 咁已经摆咗喺上面。 是啦，三藩市嘅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呢曾经喺66年嘅11月1号呢係出个新闻话佢哋发现呢样嘢嘅。但係大部分佢仲话大部分嘅科学家係知道但係唔可以出声。 即知道已经上面有个飞碟 版。即 Chronicle 佢直情係 被逼唔可以讲。 头版咁样去讲呢件事嘅。 佢冇话到头版，但係佢话喺。 係有报道 嘅报纸係讲。 几月几号啊 ?1966。六年嘅11月1号，查组，你下次翻三藩市，唔该，你要去三藩市图书馆影翻俾我哋。 我查一查，我赚赚赚 mark 低佢。 如果你翻嚟冇嘅话，我哋要处决你。 好啦，今次 执呢间嘢，我同呢个老总好熟。 嗱，咁呢个外星人落咗地下，都唔系一定会 end up 喺五个大厦。点解会搞到自己上咗五个大厦咧？ 佢会选择呢个咁敏感嘅地方咧？ 佢 land 咗喺维珍尼亚州之后咧，就唔知点解又搞到自己吓超速都好啦，超速开车都好，就俾两个警察拉咗。咁跟住咧， 嗰个外星人 系 俾个警察拉咗。 总之佢要整到自己俾警察拉咗先啦。即系呢个系佢第一 苦肉计， 点样落地啦？ 系 落咗地就俾警察拉咗。 系 咁跟住咧，佢又冇指纹噶。 但系当时系咪得佢一个人啫？ 佢讲佢系自己一个嘅， 系几？ 佢有三样嘢令到佢系好奇怪嘅。系、你普通一个人啊，咁点会呢个会大厦咧？阿云海你超速啦，睇你俾你云海 好大揸车嘅。 佢第一样嘢就过唔到关啦，因为冇指纹啊。 系啦，OK。第二样嘢咧就系咧佢同时间咧佢俾咗一封信，交俾想佢话我有一封信交俾华盛顿， 系 咁而嗰封信咧其实睇嗰阵时系一啲外星密码嚟嘅。但是睇嗰阵时嗰、那个睇嗰个人呢睇緊嗰刻呢就会俾一啲特别嘅 energy 鞭住佢令到佢明白嗰封信。 喔、 心灵翻译啦。 係啦。咁、到佢去到五个大厦嗰阵时佢自己声称话已经有三隻飞碟呢就已经降落咗喺爱德华空军基地。三十尺长直径咁大。 即係 at the same time。咁咁啊呢个警察喺公路度 call 喂系咪有三十飞碟去我啦咁 样。嗱我要真系啦。我要补充少少内容俾啲听众因为呢爱德华空军基地呢就系、其实系 Area 51嘅前身。 哦， 系啦，即系话如果当年1947年所谓嘅 alien 咧被捉咗过去 Area 51呢个讲法系错嘅，其实就喺爱德华空军基地。当年所有声称捉到嘅所谓嘅尸体又好，外星人好，系运去爱德华空军基地嘅。后来因为 Area 51起咗啦，所以将呢啲嘢先搬翻过去嘅。所以而家呢个 case 讲爱德华空军基地咧嘅正确度就好大啦。 系 你可以继续啦， 两个分别嘅地点嚟 嘅，唔分系两个唔同嘅地点嚟嘅，唔同噶，一个喺一个加州，一个喺内华达州。 Okay, 啊 ，OK， 好啦，咁呢个人咁骑呢咁啊，最后咧都，咦，真系有问题、三只飞碟、咁佢就坐咗一轮之后咧，就要佢去会总统，咁佢坐个地底嘅货车，原来由五角大厦去到总统府有个地底货车， 即白宫与 系 Underground Train， 哇，我都好想坐。 真系未听过 Disneyland Train， 咁都唔系。 欢迎嚟到华盛顿。 好啦，嗱咁嗰次嘅戏剧性会晤咧，就有好多人嘅，有总统啦、副总统啦、所有军部嘅头，国防部长啦。 我冇记错，嗰阵时系咪艾森豪威尔系嘛？我冇记错。 睇落先。 OK。 咁啊 ，CIA 嘅头啦，同埋 Chief of Staff 即系。 即系所有重要部门同埋机构嘅头都到晒噶啦。 系啦，系啦，唔系好多，即系国防啊、军事啊，同埋情报嘅情报嘅头，同埋总统、副总统喺度。咁啊，当时咧，阿 Val 点讲咧？嗰个情形咧就系总统话咧，好去联合国度开一个会，公布啦。 即系公布 系啊，个总统即系照你讲啦，有外星人嚟帮我哋啊，开联合国会议，睇下我哋有啲咩需要人帮，咁啊睇下外星人点帮我哋啦。 即系已经去到个总统好开明噶， 公布 个总统净系个总统啫。 哦， 跟住即刻其他嘅头咧就唔得，佢嗰句嘢未讲完，佢话嗰句说话未讲完，就已经俾其他嗰几个头咧就闸咗啦。嗰句说话冇讲到完。Okay? 就唔想佢咁样表达出 嚟。係啦咁就只係呢就集住啦跟住同佢讲唔係咁样呢会令到我经济呢係会崩溃嘅会搞好多 chaos, 好混乱嘅其实就唔係点得嘅咁。咁最后你嗰个副总统呢又好有正义感喎、佢话你唔好啦你唔可以唔俾总统讲埋俾总统做决定。OK? 咁最后呢总统就係决定係开呢个会但都係 stop 咗。 即系俾佢讲，但系就实行上就冇做到。 想佢俾都唔俾佢讲，俾佢讲完就算。 即系最后总统系讲咗呢句说话啫，但系最后咧 未讲晒 ，full stop 唔到啊。 OK， 但系成件事就冇咗啦， 就冇行动啦。 系啦，即系佢哋系 override 咗个总统嘅。 咁跟住点咧？ 系啦，咁结果就冇啦。咁唯有咁就话软禁你咯，拎翻坐，可能又系坐地底火车翻去五角大厦，就话请你喺嗰度住啦。即系软禁啦， 或者长期喺嗰度住， 系喺度喺个应该系一个几靓嘅 apartment 软禁佢啦。 系， 咁但系佢话佢其实软禁唔到佢，我系自由出入嘅。佢哋可以即刻 teleport， 即系分身术咁样样系出出入入。佢哋可以整一个幻影，令到你幻见到一啲章咁啊出到，或者你见佢行过，你又见到。 总之佢有办法啦。 系啦，就算佢话时至今时今日，即系佢讲嗰刻啦吓都。或者十零年前，都系恒常有70个金星人咧，系咁样出出入入佢哋嘅政府。 恒常， 恒常嘅。 哇！ 我都觉得唔系冇可能噶。我话俾你听，当日我讲紧1991年嘅12月，我着住件西装，我去呢个嘅列根 library 咧， 系咯，又俾你入咗去图书馆同 office 嗰度。 唔系，我直情我推门入去，边都冇人理我。入到个 office， 我装下呢样，装下嗰样，入去用埋人哋嗰个 office 里边嗰个厕所，再睇埋人哋 office 嗰嘢，兜晒大圈出嚟，你都冇人理我。 你嗰日梗系着到好似卖保险嘅， 我怀疑一系咧就嗰日咧，有人俾咗个 保险， 或者有个人俾咗嗰啲外星牌我咧，以为我系工作人员啊，真系。 可能有外星人帮你。编咗一个幻影嘅牌喺度， 真系开心死我嗰日。OK， 继续讲。 咁啊，当然啦，哇，咁好啊，有个外星人喺度任帮唔嬲，好帮我哋太空科技，帮我哋呢个单好冇？唔得啦吓，佢枪单佢。 即系佢哋有要求嗰外星人做嘢。 咁梗系要求你做埋呢啲嘢啦。咁啊，佢梗系唔制啦。咁啊，最后咧，阿 Well 只系愿意做一啲帮一啲系研究太空医疗嘅研究嘅科学家去做一啲。咁样嘅 医学上嘅嘢， 医学上啊， 但系佢 即系令到个世界更加和平嘅 project， 佢先会做咯。 即系佢愿意留喺地球做。 佢目的都系想俾你拉，跟住留喺度啫。 哦 ，OK， 即系佢愿意同佢哋留低去倾一啲嘅所谓佢自己嘅。 佢对得佢应该好斯文。 但系如果咁样佢留咗喺地球嘅时候咧，佢点样可以同佢嗰个 council 去汇报咧？即系用一啲特别嘅方法。 佢咪就话头先讲啦，话有一个好大嘅母船环绕住地球嘅。 哦， 佢哋系好容易沟通到嘅。佢哋中意上咧，佢就就咁 beam 消失就。 即系 Star Trek 咁样， 系好 Star Trek 嘅，讲得嚟 吓。 咁点解咧？因为即系点会唔吓礼遇佢咧？嗱，佢研究佢嘅太空衣，嗰件太空衣咧唔知得七安士嘅啫，火烧唔烂，烧到佢降绒嗰个 高 温度都佢都暖都未暖到 吓，咁咪好冻咯，着上身。 跟住 Lisa 咧又冇用，用嗰啲钻石钻头咧，钻烂个头，倒啲好腐蚀性嘅嘢落去，倒烂张台，倒烂个地，嗰件嘢都冇事。 哇，正喎呢件衫， 好坚固， 连埋对 boot 六安士连埋对 boot 啊！ 呢903 DJ 个个要一件， 结果佢最需要。 结果咧，嗰个报告讲嗰件 suit 嗰个总结咧就系 indestructible。 即不可 不能破坏啊， 不能 毁灭啦，直情 系咯，不能毁灭，不能瓦解， 不能毁灭，不能破坏嘅。 系 吓，咁佢又讲话，其实嗰度做佢系好 ESP 嘅人啊，好他心痛啊。佢话嗰度全部人都系两个面孔嘅， 即系意思讲嘢系一套，但系心里边另一套。但系我先系知佢哋两个面孔嘅。唔系呢个好，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好啱，因为地球人永远都系两个面孔。 其实我先一早应该都知噶嘛。 咪咯，即系有啲人咧，你表面上对啲朋友好好，但系实际上做啲行为好渣噶。 佢个 exact wording 就系从来冇咁 concentrate confusion in one central place。从来未试过一个咁集中嘅迷茫喺一个地方。 就系你思 嗱，呢个就系统治我哋地球嘅 quarter 啦。 就系五个大厦啦。 系啊，就系好迷茫。 嗯， 迷茫嘅。 连佢都有呢种咁嘅即系感觉啊。 咁佢一定有啦，佢吓咩都 咁 感觉到噶嘛。 佢好明白点解我哋地球人要核试同埋核爆咯，因为我哋好迷茫噶。 好啦，咁嗰3年里边咧，佢就见咗好多个宗教领袖啊，政治领袖啊，医疗领袖啊，学术领袖啊。科学界领袖啊，天文学界领袖，乜嘢领袖？ 但系点样安排佢哋去见呢？系佢又系用 佢自己 嘅方法， 佢可以普通人嘅咁写信又得，佢自己中意佢咪走去佢哋屋企咯，或者打电话啦。嗱，佢至少系开过一次喺联合国嘅会议，咁但系当时咧就因为嗰个 security 好紧，就唔可以俾记者入，所以就冇记者到嘅嗰个会。 但系系正式地去开噶， 系 唔系秘密会议嚟嘅？ 唔系秘密。正系冇传媒， 但系啲人知唔知？ 知情唔正式到你今时今日查唔查翻翻个档案咧，就好难讲啦。 但系知唔知道佢系外星人？ 系讲到明系嘅， 即系你上到联合国话我系外星人金星嚟噶啦，就我要讲翻我想我哋嘅星球做啲咩？ 因为唔单止呢件事，系其他有好多嗰啲，譬如去过呢啲唔正止一次嘅，喺唔同嘅科学会议啊，佢都有出现过。咁佢哋嗰啲亲戚啊、秘书咧都。做翻证人讲翻出嚟话，唔知点解我老细或者我个哥咧呢排咧又话去，话要去呢个会议就有外星人喺度嘅，要睇一只飞碟，同埋听下佢哋讲解。 咁嗰个年份又冇， 咁有好多 cross reference 时间、地点、名有齐， 即系 match 到成件事。 系啦，系啦，系啦。 大概嗰个时间系几时嘅记唔记得？佢呢个记录上系五几年定系点啊？ 讲紧嗰三年咯，嗰、三年 即系五三至六。 我一时间就攞唔出嗰个边一日，但系如果话揾翻特别嘅事件咧，佢都系有晒年份嘅 吓。但系好想去抄， 因为太多件啊嘛，都要讲咁多件。 好，咁跟住啦， 好啦，咁啊呢个系第一次接触啦。 啊，咁即系你签咗三年之后，佢翻去金星啦？ 唔系。第一次接触咧就系五九年啦、，OK， 咁就讲佢哋呢个 mission 点解要嚟，即系我头先讲一集啦、，OK， 咁但系咧结去完呢次之后咧，阿 Frank 咧系俾 CIA 恐吓嘅， 即系嗰个写作嗰个学者，即系 阿 Frank 啦， 呢个 阿 Frank 呢个事主啦，呢、這个 contact 呢个地球人， 呢个地球人咧就话我系俾 CIA 叫我 stop 唔好讲呢件事，但系佢照讲，因为其实佢自己都系一个好美国政府高高级嘅人嚟噶嘛 ，police agent，police 会嘅 agent 啊， 冇理由要 stop 佢噶， 系啦，佢自己又好有吉士， 阿 Frank 自己有冇即系佢当然啦，佢头先讲到佢其中一样嘢系佢都信神噶嘛， 系啦系， 系啦，咁佢会唔会因为呢样嘢而同埋佢自己嘅宗教组织去讨论咧？嗰阵时除咗同呢一个嘅佢自己个联合国同埋外星人个会入边 有噶啦，我哋咧系喺网上都买到一啲带咧系。我买过就讲死海古卷啦，咁正见到嗰啲带咧系企喺佢个牧师讲台度讲死海古卷嘅嘢。 嗯， 喂，直情喺教会度讲。 其实呢个系 YouTube 我见。 嗱，如果你讲死海古卷嘅话，呢啲点会唔斗到咧？ 未必噶，因为有啲死海古卷嘅咧，有啲同基督教有少少分歧噶。 我意思即系佢呢个古仔啊。 哦 ，OK，OK，OK， 佢梗有讲。 系，好。 同埋佢写成咁多本书， 咁又系， 成三四五本，仲有一套电影好似都系讲佢。 嗯， 好啦，咁啊九年。之后啦，到第二次接触，但呢次咧就好精彩。 我想八卦下问咧，佢离开，即系佢第一次嚟到倾咗呢啲嘢，佢系翻咗去定系佢留咗喺地球噶？ 嗰三年之后翻咗去， 翻咗去噶，翻咗 佢翻去嗰刻咧，佢系讲到佢点样被编翻上去个母船度咧。哇！你真系好似睇 Star Trek 嗰啲咁样噶。 系 吓，咁佢走嗰阵时，佢见到啲普通人望到咧系好 open， 或者有其他人望到嘅， 望到佢走嗰阵时。佢特登噶啦，系咪？特登俾地球人望到，佢感覺到佢哋普通嘅人咧係 OK 嘅，覺得呢樣嘢係 OK 嘅。 反而係高層次， 係啦係啦， 管理階層就反而好迷茫。 係啦，咁啊，當佢仲話咧係有軍機去射佢嘅，有軍機射佢，咁佢咧就即刻咧就變到自己咧係肉眼隱形加埋雷達隱形，咁就走咗啦。嗱，佢自己讲嘅，我哋变追到啊，有外星人咁讲话咯，我即刻咧就即刻变咗肉眼都隐形，然后雷达又隐形，咁就走咗啦，真系可惜啦，地球人。 咁即系九年后翻嚟。 啊，九年后翻嚟，咁啊嗰次系六八年六月五号， 都系佢嚟嘅， 都系阿 Val， 咁就嗌阿 Strangers 就去见面啦， 又见啦。 嗱，嗰日就系一个好敏感嘅日子， 点解咧？ 就系罗伯金乃迪被暗杀嗰日。 你讲罗伯金乃迪呢个字有少少译名上好搞卡哇伊啊！你 讲多次啦， 就咁金乃迪啦， 咁有好多金乃迪噶嘛 ？OK， 咁啊， 美国总统金乃迪 冇错啦，你天主教嘅金乃迪啊，咁佢当日系 嗰日咧就喺圣地牙哥机场度汇合嘅，跟住就揸车。系啦，加州嘅圣地亚哥。 你讲紧汇合就系金星人， 阿 Val 金星人同阿 Frank 呢个接触事主，就喺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啊， 机场汇合，跟住揸车落咗去墨西哥。 咦，嗰度都好近个军事基地嘅，又系 啊吓，去到一个镇仔叫 Sonora， 系啊， 去到一个镇仔叫 Sonora， 咁喺嗰度咧就拍咗只。USO 喺个水度， 即系不明水底物体啦。 水上未沉落去住。 啊，未 submarine。 USO 系 swimming 啫，未 diving。 OK， 未 UDO。 OK， 系。 佢系见到咧啲水浪咧，嗰只碟咧系唔喐嘅， 即系个水面 系啦， 好平静。 系啦，其实系扮浮喺水嘅，佢唔系用啲水浪起，我觉得。好啦，今日上咗飞碟咧，有一男一女就 say hi 啦，服侍佢哋啦。咁佢又要经过一个冇水嘅 shower。但系咧，嗰个淋浴淋完之后，成个人咧就身心灵都靓晒。佢话 咩意思咧？咩意思？ 喺个飞船上面， 即系佢用一个咁嘅字眼形容啦， <Okay. S 1> 就好似圣经里边嘅门徒，如果上咗只飞碟，佢用咩字眼形容？咪同阿 Frank 依家今时今日五九年用嘅字眼一样咯。佢就话佢入咗一个冇 water 嘅，resemble 一个 shower only without water，就冇水嘅 嘅一个冲凉咯， 系啦，佢觉得佢好 purified 过咗之后，身心灵都觉得好舒畅， 成个灵魂都干净咗， 即系等于系宗教上形容就好似受浸完上嚟嗰一刻净化嗰个感觉啦。不过你呢个系冇水的， 但 系 个过程就喺个飞船上面做嘅， 诶系啊。入门口之前啊，淋一淋嘅，即系入公众泳池咁啦。 哦， 但系冇水嘅。 系啦，喂，公众泳池不如整啲冇水嗰只啊。 咁冇水洗唔到嘛。 嗱，讲完冲凉，阵间讲厕所吓。 哦，突然间，喂，你个外星人好人化喎，突然间觉得。 系啊系啊，好啦，讲完呢把先。 唔系，你继续讲先。 好啦，咁佢嗰日因为好特别嘅一日啦。咁啊，全部有成五十几个外星人企喺度，一个大荧幕，好似一张大台，上面一个好大嘅 screen。 嗯， 咁就睇下罗伯金乃迪喺佢个酒店度，喺加州嘅酒店度遇刺睇住嘅。 哦，你识成个画面睇住佢， 成件事睇住，咁、就好可惜。 咁佢预早知噶喎， 系佢其实佢话佢已经接触过佢，但系警告过佢唔好去选总统，因为有危险。但系佢唔诶，金乃迪唔听，照选。咁佢知道佢应该知佢係被暗殺㗎，所以叫埋 friend 嗰日嚟一齊五十幾個外星長官企喺度睇。咁你話點解外星人成日都唔去干預我哋啦？呢度你好充分睇到佢哋唔會干預，即使好早知嘅嘢都唔會去干預。 即係你要去死冇人逼到你嘅。 係啦係， 即係但係做一個警醒提醒嘅作用。 其實呢個佢哋嘅守則嚟㗎，佢一定要唔可以干預。好多時呢個就寫咗落個守則。 呢啲似咩呢？似傳統教會嗰啲先知。 哦，阿祖，你唔好下下都将啲教会嘅嘢抬落去呢啲外星人度。嗱，不如咁啦，转个头咧，翻嚟我哋再听下，即系究竟呢班嘅外星人啊，呢一群啊，已经系咪？佢已经预知咗好多地球发生嘅大事。咁但系 包括金乃迪 系咯，你六十年代尾已经咁样嘅话，其实我哋而家所有地球上发生嘅嘢系咪一早已经知道？不如我转头翻嚟再讲啊。 好啊。 摩星岭道同域多利道交界有一座冇门牌嘅白色建筑群。外间称之为白屋，白屋在港英时期属于充满神秘色彩的政治部。1995年政治部解散，人去楼空。香港一个神秘组织自此进驻现场，开启一连串神秘档案，他们并且挂上门牌。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